阿康后香港小店员网上日记。 冇咯，攞俾你啊！咁话俾佢听冇放，跟住沉默咗。我心谂点啊，开枪啊，开枪啊，咁样啦。因为咧，点解会知道佢系哥伦比亚人咧？堆男士下底系最着数嘅， 系 因为佢唔失威嘛，一定要买咯。 吓，我又好难想象一堆男士入去名店嗰度。 嗱， 作为一个本土人咧， 系示威入去系咪？入去 可能系入去 见到个内地嘅女士。宝贝，这个包很可爱哦。跟住咧，个先生就霸气啦，陈思玲又嚟啦。 你睇， 买吧。 吓， 跟住我，即系我当时咧，真系可以讲就系咧，唔识死，即系问佢，哦，先生，没问题，23万。跟住突然间你望到个男人嗰句样咧，突然间铁青咗系嘛？嗰个样， 面对过多霸气哥啊！咩叫霸气哥就下嚟，上面我要最贵的包包。 哇，好正啊！呢、這个好全新。 跟住我嘅朋友咧，就于是乎攞我鳄鱼皮出去。 我最贵系几钱啊？ 38万。 38万。 你嘅反应同阿康仔一样嘅，当时 错。真系会入嚟买嘢，碌唔到卡嘅。 好出奇啊！2000几蚊嘅耳环，我都听讲我嘅朋友曾几何时有名 local 嘅小姐，你望佢身光颈靓。腳搭一對 Roger Vivier 嘅，身上穿 Louis Vuitton 嘅衫，跟住條腰帶係頻道嘅，但係2000几蚊耳環碌。係啦，咁我哋就會通常話希望有貼身啲嘅服務咧，我哋係可以 WhatsApp 嚟嘅咁樣。 我哋叫你今日轉話題。 Alice 阿康後香港小店員網上日記。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Red, red, wine, you give me wally, bazing, oh. Polypazine, remember do my own thing. Red, red wine, you really not out for love. You're a kind of loving like a blessing from above. Red, red wine, I love you right from the start. Right from the start, with all of my heart. Red, red wine in a 80s style. Red, red wine in a modern beat style. Yeah. Till I die, and that's no lie. Red, red wine can get you on my mind. Wherever you may be, I'll surely find. I'll surely find. Make no fuss, just 呢只歌咧，好多人都聽過㗎啦，不過咧就可能真係唔會記得歌名係邊個咧？究竟係邊個人唱咧？咁呢只歌屬於80年代嘅一隊即係都係英國嘅玩 reggae 好出名嘅一隊樂隊啦、，UB40。咁就歌名就叫做 Red Red Wine 紅酒，咁啊好正嘅呢只歌。咁啊頭先阿芬都同我分享過，佢話喂 UB40 個名點嚟嘅？嗰張名 我以為你個個知嘅， 我唔記得啦，大佬。 UB40 咧係。英國我唔知係咪啊，當時好多失業攞綜援嗰份 form 嗰個編號， 我成日以為係啲潤滑劑， 唔係啊，乜鬼嗰個 WD 係 啊，差唔多啲， 唔係原來 UB40 嗰個名就咁嚟，係 係 都幾有趣， 好似見過佢哋， 係我頭先有分享過，我睇過 live 時啊喂， 舊年我因為幫盧海彤，大家認識啊，係即係 Seventeen 以前個係，咁我就同佢去上海嘅 Simple Life 音樂節做表演，係啦，簡單生活節。好啦，咁咧有 UB40 嘅大台咁然後我梗係去睇啦，咁啊睇曬佢哋嘅 set 啦，然後翻酒店，咁啊食宵夜，食下，咦？咪住先，呢幾個洋人頭先好似喺台喎，但冇理由咁巧噶，咁原來。咁啱住同一間酒店， 就係 UB40 嚟。 咁原來酒店隔離一間酒吧嘅，咁我見到佢哋朝嗰個方向行啦，我就話：喂，我即係冒昧走去睇下先。跟住見到佢哋喺度篤波啊，飲酒，跟住我就， 即係食宵夜唔係大排檔嚟嘅， 唔係喺酒店 個影像嘅，酒店 個酒店因為好遠嘅，喺世博附近。咁 anyway， 咁嘅就係見到佢行咗嗰間酒吧啊，喂，我去睇下先。跟住咁啊。見到佢喺度飲啦，咁就成啦。咁件事其實都幾灣仔嘅，不過 anyway， 咁然後我就唔，唉，走埋去，你哋去UB40 啦，我可唔可以同你影相？好好人啊，超好人。咁啊，成隊都喺度，係個主音唔喺度，弊。咁唔緊要，影咗先啦。咁啊，後屘同佢哋傾咗都兩個鐘都有。咁啊。言談之間都幾得意嘅，講唔講得啊？ 講得， 講 係乜都講得啦。 即係嗰陣時係十月頭嚟嘅，我就覺得點解我咁 impressive？ 舊年十月頭， 係啦，我就好 impressive 地，佢問咗我一句，佢問我香港依家點？大家記唔記得十月頭？一定記得。 雨傘啱啱開始， 發生 九二八之後啊嘛。 咁咧嗰陣時係十月嘅第一個禮拜，第一個週末，咁咧就係佢 我諗第三至第四句佢已經問啦呢句嘢。 哦， 咁、啊、我就覺得啊都關心嘅呢樣嘢，其實就係、是、係咯，真係 reggae 文化裏面都牽涉，唔係牽涉政治，係牽涉嗰種愛，即係個關心你嚇、你要知道你個城市出現咗一啲嘢，咁你就要佢唔係一種憤怒嘅抱不平喎，佢係要大家 peacefully。即係佢問啊點樣啊，究竟係咩事啊？我話亦都同一時間有樣嘢好得意就係、是，我話你試下翻上去睇 CNN 台啊。一去到嗰啲新聞就 cut 咗嘅，系啊，佢就话系咯， 系咩？ 系啊，嗰好得意嘅嗰单嘢。 我唔系你喺上海嘅时候， 喺上海的時候。 哦，OK，OK，OK， 呢个 make sense 啦，系咪？ 系呢个 make sense。 咁所以佢就先问啦， 系， 因为佢就话呢、這个晏昼我就系睇紧 CNN， 一去到嗰啲 topic 就转咗，就变咗啲卖紧上海广告啊， 系啦，就变咗卖娃哈哈嗰啲咁嘅嘢。 系啦， 咁佢就冇办法，佢就所以问，咁然后我同我 base 手都同佢倾咗，同佢倾咁样影晒相，咁好开心，咁个体验都非常之得意嘅。 要噶，其实你 哇晒都系 UB40 啊，系啦。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都要解释下呢啲咁嘅，即系譬如传媒生态，中国嘅传媒生态俾你听知下。 咁大家都系一种分享咁。咁即係當然，我成日都覺得每個地方都有佢嘅問題嘅。咁大家都係嚇交流一下。 咁知唔知佢稍後有冇其實有冇去過嚟過香港咧？即 係其實好得意，喺隊中裏面有幾個人咧， 係 以前都嚟過香港嘅。 O、okay、K， 有一個定好似係一個直頭喺香港玩過音樂嘅。 嗯， 不過喺酒吧裏邊，即係某一啲。咁、因為佢對 band 其實依家唔係全部都係原裝噶啦，有啲係後生啲嘅。咁就係原來有一個就啊係啊，我九幾年嗰陣時喺香港㗎，咁好得意嘅呢個，你個感覺好親切嘅。 其實八九十年代呢、有好多 New Romantic 嘅 band 呢，多好多都有嚟過香港、中央做過 show、做過表演， 同埋 Tears for Fears 有個成員喺香港住㗎， 係咩？ 係啊， 唔係啊嘛， 講真 嘅，兩條友係邊個？ 好似係彈吉他， 彈吉他即係唔出聲嗰、那個， 應該唔係 Jam 嗰個 係。係啊，佢喺、香港住過㗎， 係咩？ 係啊， 我真係 嗰啲上格嗰啲一樣㗎咋，即係喺香港住過一輪添㗎。 OK， 我依家成日懷疑嗰啲 Sweet 啊嗰啲 band 都成日喺香港開 show 嘅，懷疑喺香港住咯。我成日搞啲 咩嚟緊都嚟緊都有個， 即係 Blur 嗰啲可能其實原來喺住咯，成日開嗰位係咯，係咪？ 喂，冇人認得佢啊嘛。 係啊，咁你喺中環或者灣仔，你有 咩有關認得佢咩？ 都係一個洋人嚟嘅啫嘛，差唔多樣。 嚟緊啊，嚟緊都講開都做一對好堅好震，都將會應該幾震撼㗎。Spandau Ballet 係啊， 九月 尾， 九月第一次嚟香港， 有金神冇來世啊，大佬呢對都幾廿歲啊，大佬嚇咁啊，呢幾年就再翻嚟開啦。咁所以呢啲好正嘅，其實你講開呢啲音樂咁啊，翻嚟我哋頭先第一節尾嘅時候咧，我哋有聽過上一節嘅尾。有聽過阿芬嗰隊樂隊啦 ，Sense Lion 嗰隻光天化日啦， 冇錯。 我一個好有趣嘅問題想問一下就係話，喂，其實即係 Reggae 嘅音樂咧，懟翻啲中文嘅詞咧， 大家頭先聽完 難嘅咧，其實真係 難 嚇、 我只可以將個 credit 交即係送嚇、即係真係讚美我Sense Lion 嘅主音。亦都係佢， 係佢填嘅， 佢叫做阿鼠，英文叫 Mouse Effects， 咁佢依家都好活躍嘅，佢就佢其實喺香港搞 Reggae 都搞咗十幾年啦，由以前蒲窩年代佢有個樂隊叫 Ice Stone Two， 咁一路後期叫做有隊叫做 Crazy Lion， 然後就演變咗變咗 Sense Lion， 然後我就加入咗呢個樂隊，咁但係其實個靈魂人物咧始終都係阿鼠， 佢就一路都係 Reggae， 一路都咁堅持嘅，咁有 Dreadlocks， 每一天啲衫都係紅黃綠嘅，每一天都係 即係成個 Bob Marley 咁， 係啦，佢個婚禮亦都係用 Reggae 做主題嘅，同佢太太嚇，咁非常之好玩嘅，咁 佢有冇信埋嗰個教咧？ 佢都係喺地嘅， 都係， 但我同佢講話你要食埋素同埋戒煙咯。 嗯， 咁先至係真正嘅 Rastafarian。 Rastafarian 要戒煙嘅咩？ 唔食噶， 唔係， 淨係食嗰啲嘅啫。 淨係食嗰啲， 同埋 即係煙都有 要食素噶。 O K， 係啊，即係佢哋要個生活係最即係同 nature 係接軌咯。 最接軌。 係啊係啊，咁歌詞咧全部都係佢填嘅。然後我最佩服就係佢把聲線加埋佢填嘅詞咧，有內容之餘咧。先唔講押唔押韻，中唔中膽嗰啲啦。總之就好襯，亦都我哋 係有種特色嘅，即係嗰種聲音咧。Reggae 因為 Reggae 通常好高音嘅。 係啊係啊，同埋、有啲即係有啲佢又唔係嗌嘅，但係 絕對唔係。 但係佢大會震撼㗎喎、哦。即係如果 有力 嘅就有力㗎。係 呀。 嗰啲烏啊嗰啲呢一嘢㗎咋。係呀。你即係我你知我呢啲唔 professional 唔識。 唔好講唔好講真係分享。阿鼠就將呢樣嘢拿捏得非常之唔錯，同埋都係演，即係用廣東話演嘢其實好難，首先好難。咁但係好得意就係咧，我哋有時啲表演會有啲外籍人士啦。咁其實佢哋初就係、是，唉咩冇理由係英文，但係點解牙買加音嘅好似係，但係唔係英文。咁佢哋就會搞笑話係牙買加音嘅廣東話咯。咁我咁 OK 啊。 佢唔會以為牙買加文㗎。 係啊，佢即係佢知都知係廣東話嚟嘅，但係就覺得好 amazing 嘅呢樣嘢。但係其實你如果咁講開，你譬如我哋講下亞洲區， 係啊， 即係我哋頭先講咗講話， 譬如話亞洲區，譬如話嗱、我哋聽過 Scar OK 啦， 係啊，台灣啦，係咯， 國語啦， 係用國語， 咁跟住你哋係用廣東話啦，咁係咪即係譬如如果咁樣推咁推落去嘅就呢、這個日本咁啊用日文噶咯， 係， 但你哋唔會玩英，即係本身用翻英文嘅詞套翻落去係比較少嘅。 好少，直頭冇， 即係用翻。 我哋要有個特色就係即係廣東話咯。 喂，中國有冇咧？ 有， 其實有 reggae band 有有。有嗱，有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叫蔣亮，就係、是、佢係一個喺中國內地一個 reggae 嘅 artist 啊，真係，即係搞 dub reggae 嘅，佢有做好多啲 mixing， 好多remix 好多嘢嘅。呢、個人物咧，我哋有同佢合作過，咁亦都將嚟緊呢隻大碟都會同佢有啲合作嘅、另外一隊樂隊叫龍神道。就係、 是，得閒真 係 抄下。 係啊，龍神道咧就係、是、將 reggae， 即係當然係國語嘅，就融合咗一啲佢哋道教思想嘅一啲嘢落去。咁啊喺 Fringe Club 表演過，咁嚟過香港噶啦。咁亦都係 Sense Lion 幫佢哋做 supporting 嘅。 啊，呢、這個少有啊。 係啦，龍神道好出名。 因為咧，如果中國嘅音樂咧，即係我少少嘅認知咧，就好多時會將西方嘅元素咧，就佢夾咗落去咧，佢哋嗰啲。嗱最多咧就夾咗落去嗰啲陝西文化嗰啲，即係而家啲大媽嗰啲咧， 嗌、okay. 到鬼殺咁嘈咁樣，但係佢用 rock 去演繹出嚟咧，咁即係譬如話啊邊個啊？突然間一時諗，即係八九十年代啊、唱一無所有邊個啊？ 崔健 嗰啲實際嗰啲咁嘅方法， 冇錯冇錯，依家亦都流傳，亦都係繼續 道教思想咧， 思想啫，但係佢嘅音樂上 就用翻 reggae， 都有啲 reggae 有少少。Sky 有少 punk rock， 即係其實嗰啲叫我嗌做元素啦，咁就融埋一齊嘅。 喂，但係如果你喺亞洲有冇認識有啲 其實仲 有 好多 專注做 Sky 嘅音樂嘅咧？ 專注做 Sky 咧，其實比較多係喺日本。日本就係好多 Sky band 嘅。咁點解咧？就因為日本有好多人係學管樂，銅管樂即係 brass 啦。即係譬如我哋嗌做 horn section 嘅嘢啦，即係譬如我哋講錯咗個喇叭，即係小號啦 ，saxophone 啦，大家應該有睇過套戲叫《喇叭書院》嘅。咁嗰樣嘢原來喺日本係真事嚟嘅。咁、然後因為我 知邊個邊個喇叭書 院。咁變咗咧，點解會咁多 ska band？ 亦都點解基本上我覺得日本嘅 ska band 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嘅、就係因為佢哋本身 嗰、那個管強啊。 佢哋好多中學生都係學 brass， 但係 brass 其實最難學嘅，因為同你身體合為一體嘅。 係， 我吹幾多 試過學過嘅， 好難、 哇！頂你一吹嗰啲單簧管咧， 好難㗎，好難。 好難嘅，一開頭學我嗰句，我學嗰陣時啊，好多人學咧係會係、會個鼻流鼻水咧失控㗎。 我未試過、 我試過啊，真係係不斷咁樣流鼻水啊，黐線嘅，因為嗰啲嘴型嗰啲咧， 尤其是 trumpet 嗰啲都係非常難。 唔係嗱，呢個咧就翻返去補充，即係聽緊、我哋頭先即係都講過就係話，頭先阿芬都講過就係 ska 同 reggae 嗰個分別咧，就可能就喺個 beat 度，即係 ska 可能會快啲，但係仲有一樣元素就係咧嗰啲 brass 啊，係嘅個運用係多好多嘅。如果大家有 ska, 有即係有機會揾啲 ska 聽下就知道咧，其實佢嗰個 brass 嘅部分咧，其實係佔只歌嗰個比重係好大嘅。嗱，調翻轉咧，嗱我可能錯㗎、你可以跟住。 唔緊要。 如果 reggae 咧、其實就會係支 bass 咧。 係中啦， 啱唔啱咧？即係 bass 就會係緊要好多嘅 ，bassline 係好緊要。 bassline 但係其實仲有一個，亦都 咩咧？ 佢哋兩個嘅音樂裏面最緊要嘅就係叫 skank 嗰樣 skanking，skank 啊 skank 就係嗰就頭先我講話 upbeat 去做嗰樣嘢。reggae 就偏向多啲用吉他同埋琴去做 呢啲、哦、做嗰個 upbeat 係啦。咁但係有樣嘢最得意就係 baseline 當然緊要啦、啊。其實我一定係覺得所有樂器都緊要㗎啦、啊。但係我揀咧，其實 baseline 係真係好緊要嘅。 係、啊。另外我就唔係叫唔緊要，係好明顯嘅。 好明顯。 其實 reggae 係個 baseline 係好。 另外，譬如我係打鼓嘅。 係、 啊。reggae 有樣嘢最得意咧，就係啲鼓 beat 咧。其實唔係好多人明白嘅，因為佢係冇第一拍嘅。 啊，就係佢咪就係啲 offbeat 嘢咯。係 啊，係啦、啊，就係、是、你咁樣用 offbeat 呢個節奏。 四嗰 part 咁、 就是、 所以佢冇一，佢係冇第一拍嘅。 係啦、啊， 譬如我教學生佢哋都 kick 曬手嘅，因為完全係由 rock music， 因為我通常學鼓都係先學啲 rock 啊 pop， 永遠都有第一拍噶嘛。 係 個第一拍都係 boom。 你如果嗰啲最基本嘅所謂叫做四拍四咧，嗱大家就明咩？一二三四，一三係強音嚟噶嘛？係 啦， 咁佢 Reggae 最攞命咧，就係唔喺個一三度啊，成日都喺個二四， 冇錯啦， 喺個 off beat 嗰度。 呢個就係其實個 drum， 所以個 drum 其實又 drum 同埋 bass 要加埋就已經係好代表到 Reggae 啦， 特別訓練過嘅喎， 係㗎， 即係個好重要嘅嗰個， 係啊，要自己要即係褪咗喺後邊咯。 系， 咁我聽過古仔嘅，點解會搞成咁嘅？就因為佢哋初初去學美國嗰啲音樂，點知誤會錯意啊！ 哦，係 將個第 一 拍板 係 啊，我唔知真定假噶，呢個聽翻嘅啫，係我唔知嘅。但係呢個你當 錯 啊！嗱，你講開美國咧，其實又要講少少。 係係。 嗱，點解我哋講咁 Q 耐都好似冇提過美國？嗱，其實咧啲 ska 同啲 reggae 咧都有流入過美國。嗱，不過就點解咧？其實我偏心嚟嘅。因為我小弟咧，我就其實真係唔係好中意嗰啲美國嘅 ska 同 reggae， 我明啊，我明、啊。 中意翻啲係英國。 英國 係。但係佢其實的而且確係有流過入去，同埋因為牙買加音樂同美國音樂其實又唔係好分得開嘅，講真，即 係 互相有影 響。地區性又近咧， 係啊，不過即係我諗，我唔知道你其實你個喜好多唔多？即係譬如你中唔中意啲美國 ska 同 reggae？ 美國咧其實真係 ska punk。在九十年代就比較強盛啲嘅， 係， 但係美國嘅 ska band 我，好少， 係啊，嗱我 諗諗下， 有嘅， 有，但係我好少聽真係， 係啊， 可能你會了解多少少， 咩 Mighty 咩 ，Mighty Boston 嗰啲咯，嗰啲 third wave band 咯， 但係嗰啲我覺得已經係偏咗 ska， 係啊，嗱我話俾你，我有一個好我自己有一個好主觀嘅睇法嘅，就係我覺得美國係欠缺啲 punk rock 嘅，即係 punk rock， 我覺得係佢唔係冇，不過佢唔同， 即係譬如 Ramones 咁嗰啲都係㗎，係 CBGB， 係喺翻冇可能，我哋真係受英國音樂影響好大，但係總之我自己嗰個好偏見咧，就係咧，即係我覺得reggae 加 punk rock 係好正嘅，但係唔係喺美國咯。 哦，美國有一隊嘢咧，叫做 Bad Brains。 哦，我知啊。 咁呢個就係最代表性啦。 係， 因為呢個真係 legendary 嘅。 係， 咁就係佢就真係完完全全喺七十年代㗎， 好耐㗎， 八幾年頭。 因為好多係 hard bar。 因為譬如嗰啲 Beastie Boys 啊，依家好多美國嘅 rock band 都嗌佢哋做一個 legend， 因為佢哋將一件事。做得好靚，就係、是、將 reggae 同埋 punk rock 咧，真係 punk rock 喎、最邋遢爛達達嘅 punk rock 融到埋一齊。 OK， 然後就真係我哋剛剛有一節講過就係黑人白人嘅嘢撈埋一齊啦。咁然後後期佢哋影響得好深遠嘅咧，就係 Beastie Boys。佢哋咯，就係因為 Bad Brains 咯。係啊， 佢哋有嘅，即係譬如仲有以前有啲咩 The Toasters 啊，咁嗰啲咧都係啲美國嘢嚟嘅。 係啊，但美國普遍就好似唔知同英國嗰陣除好唔相。 好唔同嘅， 好似同食嗰啲嘢好唔同咁一樣嘅。 係啊， 係啊， 係啊。嗱，我哋就又聽隻歌先啊，然之後翻嚟啊，再講啊。嗱，咁啊，聽翻隻咧，繼續亞洲嘢，日本嘅。哇，呢度叫咩話？ 呢個佢係叫 Machako。 Machako 咁就係一個日本嘅女士，一位女歌手嚟嘅，就專唱 reggae 嘅。 哦， 系啦， 但系咪一对 band 嚟嘅？ 唔系，佢系自己一个人嚟， 一个 歌手名嚟。 哦 ，OK， 咁呢首年青啊嘛，呢个女仔。 年青啊， 哦， 廿八年咪知咯。 咁哦，即系你个 show 都佢唔系真系年青，但系佢唔系老嘅。 OK， 咁嗰首歌叫做 Guava Jelly。 好，我哋听下呢只 Guava Jelly， 翻嚟再继续倾。 Sayaki imago impai ai 哇，分介紹呢一隻真係唔錯， 中唔中 意？叫 Guava Jelly 啊 ，Guava Jelly 係 ，Guava Jelly 係啊。佢有冇其實有冇有冇話即係出到 album 啊？ 有 ，Marshall 呢個都有 㗎， 咪呢個 Machaco 正式 都有出。 有，亦都有出七寸嘅 single 黑膠咁嗰樣嘢。佢哋因為日本人咧玩 reggae 玩 ska 好入血㗎，係 係 啊，大家知嘅呢樣嘢。 直情唔止啊，我要話俾你，即係任何音樂嘅種類喺日本都係有 market。 我去日本買黑膠都係損手爛腳㗎，因為真係太多。 我記得即係我記得，譬如我接觸好多音樂嘅元素咧，有啲啦部分啦，譬如話喂，我最印象深刻就係 fusion。 Fusion， 即系 fusion 咧，其实嗱，当如果九十年代咧就，我好鬼中意嗰啲咩竹内玛利亚嗰啲嘅。 哇，唔识噶。 我话俾你嗱，我又讲个故仔俾你听啦。因为嗰时我都有少少喺翻个行头入边啦。咁你知当时九十年代其实香港有好多 cover version 噶嘛？ 系啊系。 咁梅艳芳咧。就我曾经就蛇过俾嗱，有两条友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就严重中毒嘅。聽 fusion， 一個就係雷永亮，係、 哦、 一個咧就係趙真熙。 哦， 咁其實都係有少少我道嘅嚟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大家一段時間成 Q 日都係聽呢啲嘢。咁然之後咧，就啲全部日本 fusion。 係。 咁我哋中其實有曾經梅艷芳做過，我唔記得邊日碟啦。有兩隻歌，其實都係竹內瑪利亞個老公作，都係竹內瑪利亞嘅作品嚟嘅。一隻咧就係、是、有啲多啲人比較認識嘅，撲過上台嘅。Oh no, oh yes Oh yes， 得得得得得得得 ，Oh no， 唔記得咗啦。嗱，有一隻咁嘅歌嘅，又係撲過上台嘅，話你唔知係正常啊？知啦，其實係有病啊。 再舊啲嗰啲反而識啊，八十舊啲嘅。 另外有一隻仲更加冇人知，咁咧就用翻原曲嘅名嘅，原曲叫 Plastic Love， 咁然之後咧梅艷芳又做咗一隻叫 Plastic Love， 跟住嗰隻就冇以為派台，不過咧就有一段時間我哋就又由日本嗰邊咧就吸好多呢啲咁嘅嘢，跟住又想去 promote 啦，咁但係唔得嘅，原來發覺即係你知 fusion 啲嘢好深噶嘛，啲嘢又唔係 flat 啊 sharp 曬啊咁樣啊，即係唔係 好難入門口， 係啊，好難入門口噶，咁所以咧後屘就冇乜，香港就係可以扎到咁啊，扎到後屘卡拉 OK 文化，大家唔使講啦， 就只係得埋歌 ，formula 得翻慢歌， 係啦，咁但係日本係好開心嘅，乜嘢都得嘅， 就多啲嘅，即係雖然依家普遍譬如啲後生啲嘅就會係偏向韓國啊， 都扎咗。 但系日本就有样嘢就系叫百花齐放。 系啊，即系譬如你以前嗰啲小田和正嘅年代，哇，真系谂起都流口水。 哦，其实我突然之间想分享，即系日本有对 ska band 咧，其实 ska OK 应该吓都几受佢影响，叫 Tokyo Ska Paradise Orchestra。 哇， 好长，但系呢对嘢真系非常之出色， 好似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咁样， 系嗰啲好劲嘅呢对嘢。 Tokyo Ska。 Tokyo Ska Paradise Paradise Orchestra， 系 啊， 哦，又 其實我真係好希望請到佢嚟香港， 系， 不過佢哋一嚟啊十個人嘅又係， 系， 其實 唔奇噶，佢一定 Ska Band 其實都大對頭，因為佢有好多 Brass 嘅， 我哋都要介紹 musician 啊嘛。 其實譬如我呢一次Anderson 啦， 系， 我哋今次最大嘅最幾緊要就係好多飛機票牽涉，因為咧譬如 Ska OK 係八個人。OK， 咁 Marshall One 來自新加坡嘅 Marshall One 同埋 Ivy Tones 咧，就係亦都係有八個人， okay， 即係二十四， 已經唔係十六啦， 十六啦， 係啊，咁香港嗰隊有隊外籍人士組成嘅 The Red Stripes 咧，佢哋最近都好活躍嘅，又係十個人。 系， 哇！咁 Ska Band 有呢個特色。 咁你對 Sense Lion 我哋六個人啫， 六個人 就嚟會有七個啦。其實有， 其實六個七個都 好 少。係 啊，即係通常啲 band 就四個 ，Beatles 都係四個啫嘛。 咁 五個兩個啫嘛。 咁我哋係咁以一家幾支吹口又係翻，又變咗六個人七個人噶啦。 係啊， 咁呢個就係 Reggae Ska 嘅特色啦。但係其實 冇錯啦。 頭先好快啊，講就係我同我個主音頭先夾 band， 我哋話其實啊幾得意有樣嘢咧，譬如你睇下美國譬如七十年代，Cool and the Gang 咁先算， 係 Earth and Fire 又係咁大堆頭，亦都係黑人音樂，但係一個係玩 disco 玩 funk R&B 所謂，然reggae 啊 ska 又係中意，又起碼都三個女人做和音啊，四支吹口，有 drum 有 bass 好多，咁其實幾得意嘅呢個 得意同唔止得意啊！你講開呢樣嘢，我又要噏，即係又要發啦噏風咯。 就係話你睇翻咧，即係我成長年代，我成日都講我成長年代 beautiful 好多，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好 proud of 我早咗廿年到出世啦。我見嗰啲冇電子嘅音樂，你如果你睇 reggae 就話俾你聽，而家嘅僆仔你俾啲 reggae 佢聽咧。佢真係以為啲嘢係電子㗎，我唔係講笑。 我明啊， 因為 everything comes from the computer。 喂，你然之後諗下喺七八十年代呢啲，喂，全部係 acoustic 嘅，係真人玩 嘅，係真人玩嘅嘢，可以玩到咁咧？喂，你今時今日嘅其實係渣咗， 退步啦。 嗱，其實我嘅歲數三十幾，我三十幾就還好咧，我係啱啱喺個分水嶺咯，即係起碼我都追得翻你講嘅時代， 冇錯， 美好時代。因為我係咯，我聽好多舊嘢。啊！爸爸俾好多嘢，但去到依家變咗 digital 年代咧，咁、 啊、 我亦都知道係咩事嘅。即係如果我哋簡單講，就係由 cassette 黑膠、轉咗變咗做 MD、CD， 甚至依家嘅 MP3。 同埋以往嘅音樂係有靈魂啊嘛， 係。 同埋你頭先講嘅嘢又係重要嘅、就係、其實唔係講緊你喺邊個年代出世，即係如果你真係鍾意音樂，其實同睇書一樣嘅。如果你追求翻，你要揾翻啲舊嘢 history， 其實你要揾尋翻個根啊，嗰啲嘢係點係。你聽嗰啲嘢，你先明白今日嗰啲嘢點樣嚟。 同埋依家你 好緊要，但係依家啲人識噶嘛？ 我覺得咧啲音樂係咁嘅，好得意，好多文化都係啊，甚至每二十年係來一個 revival 嘅。 差唔多， 依家就搞緊啦。依家你發唔發覺好多懶係又搞翻話咩興翻 80s 啊啲小，即 係 我識嗰啲二十歲廿一歲啲小朋友同我講話 80s， 我話係咪真係識㗎？ 啊，你真係好嘢啊！我同你同一諗法。所以你如果睇音樂嗰年代咧，六十八十。逢親嗰啲係好，嗰啲係緊要㗎，爭廿年 啱啱 咁樣跳㗎， 咁樣幾得意嘅呢樣嘢。 係啊， 頭先啊，喂，係喎，不如我講翻呢個。 呢個交俾我，其實我就一路我等你講完先，而家要揾阿 Chris 啊。嗱，問翻嗱，即係嗱，今次呢個 show 啦，阿 Chris 係即係負責organize 做好多統籌嘅嘢啦。咁就即係我想問下就係話，即係成始終都係啲冷門嘅嘢。其實即係喺香港嘅推廣啊，所有容唔容易咧？即係多唔多人去接受呢樣嘢咧 ？Reggae and Ska 去做一個咁嘅 party。 其實當然唔容易啦。其實你知香港嘅主流文化，甚至乎如果就算我哋喺今次嘅音樂節喺中環，咁可能有啲外籍嘅人士，咁可能都會接受能力高少少。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普及方面咧，就可能要藉住好似今晚阿芬講咁多嘅歷史啊，嘅基本嘅對阿米加 Ska Reggae 嘅歷史，希望會令到多啲或者啱啱接觸。甚至乎未接觸過，或者淨係聽 Bob Marley 嘅朋友會多啲嘅興趣。咁所以就此希望呢，我哋除咗一啲傳統嘅宣傳渠道呢，你頭先講咗嗰幾個買票地點啊之外啦，或者網上嘅地點之外呢，都有少少有啲好唔同嘅方法嘅。咁我哋就今次呢，適逢夏天呢，咁見到我哋呢、這個如果機會見到個海報，就見到個顏色都好好鮮豔啦，咁我哋就將呢個 idea 諗啊，不如我哋將一個比較 其實好 reggae 㗎，你嗰張 poster 已經 好靚， 係咁跟住我而家再講嗰個更加 reggae 嗰件事，就我哋將呢個 idea bring 到去 mobile 嘅，即係希望可以互動少少嘅，就係我哋咧啱啱今日正式咧就將我哋呢個 reggae 嘅海報咧登上一個的士度，所以而家全香港咧 哦有㗎啦， 係得一部，甚至乎而家我唔知邊度世界角落都係啦，應該得一部嘅 reggae dub cab 嘅 reggae taxi 係 reggae taxi。 我 可以俾咗上去 嗰架的士， 我哋要 post 呢张。 系啦，我哋其实会利用呢个交通工具咧，就会做啲移动嘅 mobile 嘅当卖飞嘅一个地点 宣传， 宣传系咯，宣传系。 但要撞到佢噶咯， 我哋可能 我哋有啲策略噶， 有啲策略噶，即系唔系我同阿 Chris 倾啊，喂，不如咁啦，我哋搞翻嗰一个所谓流动嘅 reggae set。咁呢就可能如果希望停到車停咗一個譬如喺山坑附近啦，咁禮拜日好多人咁，我哋就會因為我主音啊，頭先我講阿鼠呢，佢有個 mobile set 好正㗎，佢就一打開有喇叭，有佢電腦，有個電腦城，咁佢就有音樂啦，佢自己撳嚟撳去咧，就會唱埋嘅。 哇！ 咁我其實係 busking 嘅某一種啊，當然佢亦都其實佢可能聽眾都有見過呢、這個阿鼠咧喺旺角啊中環做 busking 嘅，佢就會搞 reggae 咁樣嚇，咁就想試下用阿 Chris 剛剛講嘅呢架叫做 雷鬼的士啊， 系啦，冇错啦， 雷鬼即系 reggae 中文名啊 ，reggae taxi 啦，系啦， 就可以啊，睇下点样大家即系分享多少少。 有冇谂过去嗰啲沙滩啊？嗰啲真系，其实 reggae 系 系噶，其实我哋根本一谂到呢个 idea 嗰阵时候，已经系即刻个脑海度有个沙滩，有个蓝天，有景象，跟住大家喺度哇滑浪啊，晒太阳啊，跟住即刻擘大眼睛見到個 reggae taxi 喺度，跟住就衝埋嚟，即係嗰個景象其實都大家都可能。 同埋有一樣我都想問啊，即係好有興趣知道就係你，譬如話即係暑假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呢啲除咗叫 party， 仲有叫咩？即係呢啲咁嘅 function 其實都多啊。 係啊， 即係其實你哋有冇搞嘅時候有冇諗過，即係譬如話喂點樣可以即係突出到嗰個 reggae 同 ska 嗰個元素咧？即係。令到佢可能即係同其他有啲 party 有啲 function 係有啲唔同啊咁樣啊，即係你知而家其實每年都有好多。 其實本身如果你講起 即係用音，你覺得用音樂本身已經係 係啦，依種音樂嘅類別已經係好叫少眾， 已經係 unique 嘅 unique。Okay. 本身佢嘅音樂已經就係賣點啦， 知道， 唔使再畫蛇添足啦。 嗱咁啦，我傾咗咁耐就 anyway， 即係希望你今次嗰個成個 function 係好成功啦。 多謝。 咁希望有嘅今日聽緊嘅朋友咧，就喂8月28號，咁如果有興趣嘅或者冇乜點接觸過 reggae ska。或者你根本就已經好鍾意 reggae ska 嘅話， 就一定 咁啊！其實都係啊，我覺得兩種人都可以，即係可以參加一下呢啲咁嘅 function， 因為亦都真係唔多。 冇錯， 我哋頭先講真係。可能係以前我真係記憶中係冇搞過啲咁嘅 reggae function，除咗80年代嗰啲咁嘅旺角油麻地嗰啲 P 場有冇搞過？我真係唔記得。 我兜確 你有食 P 場，你真係 我好多朋友咧，大我10年10多年咧，我同佢哋唔覺意好 friend 啊，成日都佢哋口中聽到呢啲嘢，係啊 ，P 場好地 啊，好勁啊呢件事，我聽到都話哇，其實搞翻真係堅， 其實應該啦。 同埋要有嗰碗 foot punch 噶嘛， foot punch 用個嘢筆出嚟。 仲有咧一邊嘅位咧係女， 係啊，佢哋咁講 嘅。一邊係男仔，係咁噶嘛。 以前就冇依家咁狼死嘅， 好開心。 以前就美好啲嘅，我聽， 真 係 好美。 即係我聽翻都，唉，我如果早10多年出世就發咯， 發達啦。 係啊，真係冇辦法。 咁所以如果除咗 P 場之外，我諗就冇乜見過有 reggae party。 真係，即係當年嘅 reggae 就喺 P 場出現反而。 嗱。我唔肯定有冇分哥仔， 分仔 系啦，即系但系我亦都不能排除有嘅可能性，因为咧以前有啲 P 场咧，嗱佢因为都系 disco music 为主啦， 系， 但系系真系有一啲，譬如其实好 depends on 嗰个打碟嗰个 DJ， 咁你喂佢冇嘅，其实 book 场嘅啫嘛，喂佢 book 嗰个场，即系譬如话佢嗰晚就全部嘢系就是電子嘅， 播曬 New Order， 播曬 DM， 播曬 DM， 係啊，咁樣一定有呢啲。 係係。 咁有冇啲reggae 痴咧？我就唔知道啦，即係當年嚇，所以我就唔敢講。 係。 咁但係你話搞到好似即係你哋咁樣咁大型啊，喂有 live band 嘅 show 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再推廣下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幾值得大家參與嘅活動啦。 可以再即係感受下夏日嘅氣氛啦，因為個音樂係非常之夏天嘅， 係 可能會令。 有冇 foot punch 咁嘅先？ 我要安排。系啊，不过系咯，呢个 show 里边都有嗱，我唔讲名嘅，不过系有一个真真正正来自牙买加嘅啤酒咧，就 support 我哋呢件事嘅。 O K， 咁就可以，你可以完完全全咁幻想自己喺牙买加啦。 系， 冇错。 唔系啊，佢由接触呢啲嘢开始，可能你会有兴趣，跟住再认识下牙买加。 系啊， 去旅行其实话牙买加最好啦。 好远啊，不过 唔紧要，最紧要一样嘢，好少。強國人啊嘛，我同埋 都係 肯定少啊，就最緊要呢樣 冇啫嘛，好快啲去啊， 係啊，只要快，即係呢個時候就啱去啦， 係啊， 咁露咗 係啦，夏天就所謂 end summer 就係咁啊，大家盡情去 enjoy 夏天。 OK， 好啦，嗱咁啊，今晚多謝阿 Chris， 多謝阿芬，咁啊稍後咧，我再講一次就會喺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啦，或者喺任何嘅 Regga 嘅 Facebook 啦、網店啊等等咧，我哋就會喺。喺8月28號之前，咁我哋就會將啲資料咧就鋪上去，咁大家就會見到，咁然之後就買唔到飛，或者唔知道點買飛，繼續可以 PM 我揾我，咁啊，然之後我就再幫大家，咁啊，多謝曬兩位先， 多謝你， 多謝你。 最後同大家分享都係 阿神啦、啊、Bob Marley 啦、啊，冇人今晚唔聽下佢嘅。咁啊，我話我揾唔到呢個 No Woman No Cry， 真係揾唔到啊，揾唔到個靚嘅版本。咁啊，但係佢真係好多，係咪啊？ 我有黑膠啊， 唔知啊嘛。咁啊，但係佢都有好多正嘢， 好多正金曲。 呢一隻咧，我都好中意啊。咁啊 ，Is This Love 啊，送俾大家啦。咁啊，有興趣嘅。大家可以自己再抄下啊呢、這個即係 Reggae， 其實有好多好多寶藏嘅，今晚播唔曬俾你聽， yes. 實在太正嘅嚇。咁、anyway 再多謝兩位先。 好多謝。 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翻嚟再見，拜拜。 拜拜。Hey.